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深春的清晨，凉风习习，远山近树翠绿欲滴。邓有德站在城头，眺望着陈友谅的军营。他从与沐英分手以后，就来到城上四处的巡视，一刻也不敢闭上眼睛。因为年轻，因为心里那点遗憾，他毫无倦意，只等着陈友谅的兵过来拼他一死。他跟随朱元璋十余载，大小战役数不清，可他还从来没有想过失败，想过唯有等着战死。他仰天长叹，声音浑厚凝重。突然他发觉陈友谅的军营有动静，看了许久，竟然发觉他们是在悄悄地拔营离去。好啊，他惊喜得非常高兴，忙派人到城西北找沐英来问消息。而不曾想，派出去的人还没有走，沐英派来的人到了，报告说昨天晚上敌人水军全部撤退。邓有德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叫来李少波说，速带1000人马出城探听敌人虚实，如有情况不得耽误，速速来报，末将遵命。说着领兵出城了。邓有德的心情非常兴奋，死里逃生，苦尽甘来，40000对60000，他坚守了81天，创造守城战役的奇迹。但是他不敢大意，要盼着李少波带回可靠消息，对此加以证实。中午的时候，李少波回来报告，陈友谅水军都来到鄱阳湖里，陆军扎营鄱阳湖水口，南昌通往外面的各处要道均有陈友谅军队把守。邓有德对沐英说，想必是吴国公挥师来援，陈友谅决定在鄱阳湖与我军决战。沐英点了点头说，恐怕只能是这样，过两天就可以清楚了。第三天，探马来报，东北处有军队在厮杀，像是张士诚的部队与陈友谅的部队在打仗。邓有德是摇了摇头，不可能。正等要去问一问，只见远远的尘埃已经飞起来，一位将士飞奔前来，进了看出来是李逵。邓有德急忙令放下吊桥，大开城门迎李逵进城。李逵说， 报 和元帅，我大军已杀至东北山道上，谁是主将？方明军先锋。见邓有德瞪着眼睛，李逵又急忙解释，方先锋原是张士诚合肥守将，现已归顺吴国公，为先锋率70,000之众来解南昌之围。 好，这么说合肥已经在我们手里， 正是。还等什么？传我命令，青城之兵杀向东北道，迎接援军。 是。 李少波急忙去集合部队。原来啊，方明军发兵南昌的第二天，陈友谅便接探马报告，知道此事，急忙召集张必先、张定边、邹普胜商议对策。张必先说， 皇上，南昌既然久攻不下，我们不如撤兵守住通道水口，使朱元璋大军不能与南昌之兵来会合，然后在鄱阳湖内消灭朱元璋的援军，援军既然给打破，南昌自当不攻自破。 进兵南昌的方略是张定边提出的，如今南昌久攻不下，而援军又到来，自己早应该发表看法，竟然让张必先抢了头。张必先话音刚落，张定斌说， 袁世祥取了南昌，北上南京，消灭朱元璋，如今朱元璋顾念南昌，自来送死，正好与其鄱阳湖一战，全给他歼灭。 这时候张必先又说， 朱元璋自不量力，倾国而来，也就东拼西凑20万人马，我以3击1，有一亿代劳，消灭朱元璋只是眼前的事儿。 这二位说完，邹普胜也不好再沉默了，听他们三人你言我语，全是一些豪言壮语，陈友谅不由得满心欢喜说， 你们讲得非常对，朕令围城之军即刻撤回各道通口，水军全军撤回，堵住鄱阳湖口，我们要把朱元璋的部队全都丢进鄱阳湖喂鱼。 说吧，陈友谅仰天长笑。就在这第三天，忽然听说朱元璋的先头部队已冲破陈友谅的堵截，与南昌守城之军会合了。 陈友谅紧急传令，邹普胜率10万大军堵住各要道口，不准朱元璋的援军与南昌守军入鄱阳湖，其余各部以及大小船只入鄱阳湖口向东迎敌。 元末争天下之战中最大的一场战争开始了。陈友谅人多船大，50万汉军路上湖上一连几十里浩浩荡荡。此刻坐在汉王舰上的陈友谅眺望着远处茫茫江面朱元璋的小船，露出了不屑一顾的神色。陈友谅说， 嘿嘿，你们看看这些小船也能与我对垒吗？ 张必先、张定边不愿自讨没趣，便只有连连点头称是。但是他们心里面都清楚啊，就是陈友谅自己心中也没有绝对胜算的把握。当陈友谅去战舰上临时建的汉王宫休息时，张必先问张定边， 此次决战太尉以为胜算把握如何？ 张定边叹息一声，摇了摇头，说道， 各有优势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唯看天命而定，相信天助汉王不可能帮朱元璋那种小人。 张必先不愿意听天意之类的泛泛议论，倒想听一些切实的见解，又问道： 各有优势，还请太尉明示一二。 就兵力来说，我众敌寡；就装备来说，我优敌劣；但就士气而言，南昌近三月而攻不下，闹得死伤惨重，精疲力竭，势必动摇士气。而朱元璋之军队千里救危城，生死存亡皆系于此，又有南昌守军之胜作为楷模，自然是士气高涨。另外，朱元璋老奸巨猾，心狠手辣，为了取胜不惜一切代价。接下去要拿汉王与之相比，张定边就不好再说了，也就停住了话头不说了。朱元璋让李善长坐守南京，身边带着刘伯温。在他看来，刘伯温并不是理想的臣子，特别是在破合肥以后，刘伯温请辞回故里了，朱元璋的心里更是非常不痛快。但是他已经清楚看到，在他所有的谋臣里，只有刘伯温能有似乎是世事高于他的见解。在这一生最关键的时刻，他不能让他离开，他要把刘伯温留在身边，借他的智谋来打赢这场决定命运的战争。他甚至相信这是成败这场战争的关键。于是一来到鄱阳湖，朱元璋就让刘伯温与自己坐在同一条船上，这是他们最大的一条船，取名为荡天号。船高5丈8尺，四周有夹层的牛皮隔层，以防止溅石。船的后舱居中是刘伯温与朱元璋的卧室，两边住着几十名万里挑一的精兵。在前舱宽大的指挥室里，朱元璋与刘伯温正在议论战事。刘伯温说： 汉军船虽然高大，但是不灵活，我们可以派出精锐部队歼灭其几条，给他来个下马威。 朱元璋说：军师高见，正合我意。那从哪里入手，还请军师来定夺。就围歼西山那三条大舰，我们趁夜派100条小船过去，挑选3000名最优秀的士兵，最好是让徐达元帅亲自前去。 哦，徐元帅， 对，齐国公放心，凭徐达的智慧一定不会出事，会凯旋而归。 好，一切按军师之言行事。 朱元璋说完，即刻传来徐达一一的详细安排。当天晚上，徐达亲率一支船队乘夜驶入西山。由于山影笼罩，一片的漆黑，等徐达所率领的3000勇士登上大舰船，陈友谅的军队才发现可是已经晚了。兵力虽然说相等，但是一方没有准备，一方有准备。特别是这有备的一方是万里挑一的勇士。不多一会儿，徐达带领的3000多名勇士很快就取下敌人的3000颗人头，装在船上回来报捷。朱元璋派出徐达以后，心中也是忐忑不安。听说徐达回兵了，还夺得3艘大舰，非常高兴，急忙亲自登舰去看。 见着三千颗血淋淋的人头，更是兴奋呐、 啊。立即吩咐说：“重赏三千勇士， 并且让人将人头捆在木板上，用小船装着，到汉水营前面，满壶放下，以震慑敌人。” 刘伯温在一边看了，感到朱元璋也太残忍了，他不想介入这些事情，便悄然回到自己卧室。 朱元璋安排完毕，想问问刘伯温下一步怎么办，转眼一看没有刘伯温的影子了，心里非常不高兴，可转念一想，也就明白了刘伯温离开的原因，由不得淡然一笑，心想： 没你刘伯温，我朱元璋照样设计袭敌。 瑞思考，吩咐唤来常遇春： 卓叶齐帅已建奇功，得到舰船三艘，战敌人三千，先令你率兵30000，战船3000，去攻狼山水域之敌。常元帅可速去准备，50可凯旋而归，我在这里为你摆庆功酒。 常遇春急忙去准备，朱元璋安排事情以后，满面春风去了后舱，进左舱的时候对右舱看了一眼，自言自语地说： 刘伯温，刘伯温啊，你看我安排的这一仗又当如何？ 郭丽儿听到门帘响了，急忙迎出来，见朱元璋自言自语，不由得非常的担心，上前一步拉着朱元璋的手： 国公，你真是太辛苦了，到了这里嘴上还在说打仗的事啊。 对，我呀该安安心心的陪陪你。 常遇春的进攻是异常艰难的，陈友谅听说失去了3艘大舰，又听说湖中飘着人头，一时气得眼中冒火，正准备进攻，不料又报常遇春驾船前来，于是下令战舰一字排开，迎着小船冲过去。在鄱阳湖上，双方明刀明枪地打出第一仗，陈友谅的战舰高大，一字排开，如排山倒海般压过来。常遇春的船呢比较小，这么对垒显然是不利的，但是事已至此，常遇春只好下令小船排成一条长队，来避开敌人舰队的冲撞，尽可能地绕到他们后面。然而还是不少船只被撞破了，士兵纷纷落水。这里面的战将田仁民、张宝胜、刘永和一一的战死，特别是刘永和所率领的船队被撞破以后奋力杀敌，但是寡不敌众，被汉军围困了，眼见脱身无望，便拔剑自刎。常遇春看着再拼下去只有全军覆没，于是下令撤回。他满身是血的来见朱元璋，不等他开口，朱元璋便说： 我知道这是我安排的不好， 我们可以用火攻啊。 我也想到了，你去休息吧。 不，这些都是皮外伤，不碍事，你还是让我再去。 好，我让李文忠、胡大海在你的左右侧接应，再派廖永忠、于同海领着敢死队作为前锋放火，于廷玉率水军随后冲杀。 常遇春的眼睛闪亮着，说道： 我这就去准备。 别忘了把伤口好好整一整。 知道了。 于是朱元璋坐镇亲自指挥。这时候只见刘伯温匆匆过来说：“ 国公，请你速换一条船。”“ 哦，这是为何呀？”“ 刚才我在船头见到有大舰船向我们这里靠近。”“ 大舰船靠近，他能冲得过来吗？”“ 那些船上都装有火炮，可以远远的射击。如今国公在中间，陈友谅一定是知道的。” 朱元璋有些不信，但是转念一想，这可是自己生命攸关的事啊，万一有所差池，那可就不好了。想到这里便说：“ 听凭军事安排，不知我们去哪条船啊？”“ 国公，我已准备好，就那条小船。” 顺着刘伯温手指的方向，朱元璋果然看见了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船，他们登上去了。郭丽儿还要再搬些东西，被刘伯温给制止住了。郭丽儿很不高兴，刘伯温也不去理会，只是催促着水兵赶快将小船划开。小船划开不到一分钟，只听轰轰几声炮响，随着一团团火球落下，荡天号顿时灰飞烟灭了。船上留下的一些水手顿时全部牺牲。郭丽儿拉着朱元璋感激地看着刘伯温。朱元璋走到刘伯温面前，真诚地说：“ 军师救了我一命，元璋感激不尽。哎，国公洪福齐天，一切皆有天定，伯温只是遵照天意起事罢了，全是国公自己造化。” 回首往事，让历史照亮现实。听众朋友，本期的往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。演播制作红雨，监制楚帆。下期精彩继续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千万里。